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11集。边南就跟在秋意身后，埋头吸着灰尘，进进出出，来来回回跑了一通，发现乱糟糟的客厅居然不知不觉的空了。 哎，收拾完了才发现杨旭这屋子客厅还挺大的。 他这房子一直没住啊，就这么租给，不是白借给你住了 啊？他说住这儿去店里还得来回跑。 秋意身上有点出汗，脱掉了上衣。边南跟在秋意身后盯着他的背。秋意的背很漂亮，肌肉紧实，皮肤光滑，还很白。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，秋意回手拍了他一巴掌， 都是汗，别瞎摸。我烫你的衣服，我洗个澡。 边南从衣柜里找了套自己的运动服给了秋意。看着秋意进了浴室之后，他站在门口没走。过了一会儿，听到里面响起了水声，他咬咬嘴唇，过去敲了敲门。 哎，大宝， 干嘛？想进来啊？ 边南觉得自己可以对天发誓，在秋意说出这句话前，他绝对没有想要进浴室的想法。当然，别的想法还是有的，比如推开条缝瞅一眼，他还没这么看过完全光着的秋意，或者隔着门说几句流氓话。但秋意这句话一出来，他顿时有了强烈的不健康的想法。他拧了拧门锁，把门推开了一条缝。 本来不想的，但是你这么一说， 关上门聊天吧。 哎，水热吗？ 你搬进来没洗过澡吗？水热不热你不知道啊？ 靠，那我不是怕咱俩对水温要求不一样吗？我跟万飞一块洗的时候，他调的水温我洗着跟杀猪褪毛似的。 是吗？你俩总一块洗啊？ 训练完了就……哦，你吃醋了？ 嗯，吃醋了。一想到你全身上下早被万飞看了个遍，我就腰酸背痛腿抽筋儿，简直活不下去了。 靠！ 喷头出水挺卖力的，就几句话功夫，白色的热气已经腾了起来。秋意背对着他站在水雾中，漂亮的背和修长笔直的腿已经有点让人要没话找话了。现在猛地一转身，边南立马觉得自己脑子里有短暂的空白，接着就轰的一声热闹起来了，叮叮当当稀里哗啦的，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。秋意偏了偏头，脸上都是水，他闭着一只眼看着边南。 洗发水呢？ 你身后的架子上。 哦，哎，没沐浴液吗？ 用香皂吧，我忘了买，我洗衣服用的都是洗洁精呢。 难怪了，我说这两天总在你身上闻到熟悉的气息。 能闻到？ 边南皱皱眉，扯着衣服闻了闻，却只闻到了弥漫在浴室里的洗发水的味道。他第一次发现洗发水的味儿也这么让人荡漾。秋意笑了笑没再说话，抓出一脑袋泡泡之后站到喷头下冲着水，大大小小白色的泡沫顺着他的身体往下滑，脖子、肩、胸口、小腹。边南拉了拉裤子，叹了口气， 我浮想联翩了， 感觉你就跟个炸药包似的，随时一拉线就能炸。 你不是吗？啊，哪回我炸了你没跟着炸啊？ 那你要一块洗吗？感觉你今天很镇定啊。 靠，错觉。 吓我一跳，你要打架吗？ 是要做，你等等， 等什么？ 我就感觉，你看过那种片子吗？ 知道了，你接受不了是吗？ 也不是接受不了，就觉得太劲爆了，我想都没想过。 明白了，不过我没那个感觉。 怎么会呢？ 我一开始想的就是男人。 一直到秋意洗完澡换了衣服，顶着条毛巾出了浴室，边南都靠着墙没动。说不上来什么感觉，一方面觉得有点难以接受，一方面又觉得特别对不住秋意，脑子里都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听到客厅里传来一声门响的时候，边南才猛地回过神来，拉开浴室门冲外面喊了一声： 秋衣，秋大宝。 还是没有人回答他。他一眼看到秋衣放在客厅椅子上的外套也没了，愣了愣， 他生气走了。 边南回头跑进浴室，拿了条毛巾围着，跑过去打开了房门。走廊里也没人，他看到电梯上的数字正往下慢慢跳着。边南顿时有些着急，扑过去按了一下电梯按钮，又冲回屋里想拿钥匙和衣服。他记得钥匙进门以后他就扔桌上了，但看了一圈却没找着。门外传来了电梯叮的一声响， 哎，算了，门就开着吧，反正屋里屁也没有。 边南抓了手机转身又跑了出去。进了电梯，他一手抓着毛巾，一手拿着手机拨了秋意的电话。电梯到了一楼，秋意也没接电话。 这家伙也太容易生气了吧，就算是正在兴头上被拒绝了，也不用这么甩手就走吧。 一向能体谅人的秋意居然会这么就跑了，让边南说不上来的郁闷以及发慌。电梯门一开，边南立马被涌进来的寒意冻得一哆嗦，蹦着跳出电梯之后，他一眼就看到了一个人影刚出了楼下大厅。秋意的外套是黑色的，看不清，但腿上蓝点带白杠的运动裤他一眼就认出来了。 秋意，你要去哪儿啊？ 你干嘛呢？穿这么少就跑出来？你有病吧？ 你有病吧？你跑什么跑啊？ 我跑什么了？我不说了我出去买洗衣粉吗？ 买洗衣粉？你什么时候说了要出去买洗衣粉啊？ 我在客厅里说的，还是喊着说的，你没听见？ 开着水呢，我能听见吗？那你怎么不接电话？ 我就去外面小超市，还拿手机干嘛？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 以为你生气跑了？ 我至于吗？ 谁知道呢，被人当头一盆凉水把火给浇灭了，搁谁谁都不爽吧。 也得看情况，再说了我对你一直没什么脾气。 是吗？ 别拿 我干嘛？ 我去买洗衣粉，听得见吗？ 听见了，你大爷。 边南继续回去洗澡，洗完后出来，秋意正好从超市买了洗衣粉回来了。一块买回来的还有一袋面条，外带鸡蛋和几个西红柿。 要煮面吃啊？出去吃两口不就得了吗？ 外边齁冷的，吃暖了走回来又冻透了。我看了一下厨房，东西都能用，可以自己做。哎，你把衣服去洗了吧，我煮面。 好。 边南把两人换下来的衣服拿过去扔进了洗衣机里。倒洗衣粉的时候他有点犹豫，用洗洁精的时候那瓶子里没剩多少了，他就全倒了。现在这一袋洗衣粉不知道用多少合适。手一抖，洗衣粉们欢快地铺了能有一饭碗到洗衣机里。 哎，肯定多了。 他伸手又抓了一把想放回袋子里，结果弄了半天也没弄回去多少。他有点不耐烦，把袋子往旁边一扔， 就这么着吧。 洗了两分钟，他过去看了一眼，一掀盖子就乐了。 怎么？你这放了多少洗衣粉啊？ 一碗，这个比洗洁精起泡啊，洗洁精的泡泡也没这么大。 我突然感觉你自己一个人住是件很危险的事。 没那么夸张，我就是没自己洗过衣服而已。住校的时候不也自己吗？又没个老妈子跟着我，我自己煮个面什么的也没问题的。 打算吃几个月的面啊？ 展飞那儿也不知道多久能给安排宿舍，我跟杨旭说的是住两个月，到时候再说吧。 要不给安排怎么办？ 谁知道呢，我没想呢。不行就让杨旭跟石江说说看能不能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没跟你说呢，我之前收拾箱子的时候看到杨旭照片了。 哟，果照吗？这么兴奋。 想什么呢你，是杨旭跟石江一块照的，两人还摆个对称的 pose。 哎，知道吗，杨旭以前好像也打网球。 跟石江一块儿 啊？看吧。 秋意被勾起了兴趣，俩人跑到房间里翻出了箱子里的相册。边南指指照片上的两个人， 他俩关系肯定挺好的，到时候我问问看能不能让杨旭帮我跟石江。 哎，你还是别问了吧。 啊？怎么了？ 他俩平时他俩有来往吗？ 好像不太有吧。哎，不过石江上回吃的早点是好无聊的老婆饼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 说不好，也可能是我想多了。 你想什么了？我靠，你是不是觉得他俩 按说关系挺好的，但平时又不怎么来往。 不来往吧还吃他家的饼。 咱俩好八卦。 哎，怎么办，让你这么一说我真觉得他俩不对劲了。 总之啊，别问就行，也别让杨旭找石江帮什么忙，谁知道他俩怎么回事。万一有什么杨旭和石江不可说的秘密，你这么让人帮忙就不太好了。 咱俩想的是一回事吗？就他俩。哎，你想的是什么？ 还有别的选项？ 一对儿？ 不然呢？ 也没准以前关系特好的队友啊，打双打什么的，后来有矛盾了，然后俩都不打了。然后还真挺八卦的。 好了，吃面吧。 哎呀，真香。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